飘香啊，歌声飞。朋友啊，请你干一杯，敬你干一杯。胜利的十月永难忘，杯中洒满幸福泪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十月里像春雷，把一身舟举金杯，舒心的酒多美，千杯万盏也不醉。手捧美酒啊，望北京，豪情啊，胜过长江水，胜过长江水。锦绣前程当指引，万里山河今朝回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展未来无限美，人人胸中春风吹，美酒浇往心头火，燃得斗志永不退。今天那唱一声离酒，明日啊上阵今儿百杯，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，愿洒热血和汗水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征途上战鼓擂，条条战心皆报备，待到理想化糊涂，咱春来美酒再相会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咱春来美酒再相会。 我们已经分别。

快的歌

直风筝，风筝它轻轻地摇着，摇着我童年的梦，摇着我童年。

欢迎回来，欢迎回到我们的音乐在旅途，这里是韩丽和您共同听歌。首先我们来听的第一首歌是来自胡越的《黄土高坡》。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李丹阳演唱的《桃花水》，吕继红带出的《小白鹿》，李玲玉演唱的《天竺少女》。

来听歌，请欣赏叶凡演唱的《家园》，吴彦泽带出的《清江放牌》。 起来，心中的明月升起来，黄昏的灯火映过来，暖暖的乡音不曾改，漂泊的人儿就要回家来。 歌声隔着水，剩我阳

怪树家儿一串又一串，粉绿的颜色真是好看，挂在稚气的木格格窗下，哦，这是故乡秀丽的春天。东门上有个桂心阁，都说白了他能中状元，我只顾在荷塘与青蛙玩耍，哦，这是故乡凉爽的夏天。母亲那年跑的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朱明瑛演唱的《等到明年这一天》，陈俊华带出的《凤凰飞了》。 总有万语千言难诉心中留恋，今宵我的歌声永远把你陪伴，明朝你的思念也会把我挂牵。 再见再见， 万语千言难诉心中留恋，今宵我的歌声永远伴你陪伴，明朝你的思念也会把我挂牵。 再见再见，等到明天的这一天。 中有万语千 再见，等明天的这一天。